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呢，我们做一期走心的话题啊，非常伤感。这期话题呢，叫做失去特别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 来分享一下大家以往的那个伤心的时刻啊，当然希望大家是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我觉得谈过恋爱的人应该都会有过吧，这个 都会有过。 先说一首歌吧，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好人》。我们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这个叫做 ZP 死壮哥的朋友，他说呢，只不过是空落落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然后微博最常访问第一是他，第二是他女朋友。 哦， 这 最常访问， 哦，这每天活的也是挺痛苦的，天天看着他和他的这个浪漫。 对，搞波大的，他说呢，养了3年的狗被别人领走了，连头都没有回。 我看那个留言里还有人回复他呢，说你养的是一只二哈吧，跟谁都走， 对，没心没肺。嗯。 小时候都是笨蛋，他说呢，心痛的感觉，明知道死缠着别人的样子很丑，但还是不愿放弃。上个周末经历挽回男朋友，虽然是我的错，可是我这么要强的人围着紫蓬山追着他跑，厚着脸皮求他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真的离不开他。希望自己以后还是少一点任性，多信任对方。我知道他也是爱我的，希望两个相爱的人能够走到最后。 嗯，祝福你们啊。 我不想当好人，也不特别的想当个坏人，只是不想一个 下一首歌来自于严艺丹的《等》。 等还是不等你？也不敢问自己，怕找不到答案，是又刚好下起雨。总是那么慢的你，是不是我太着急，太害怕抱不到你。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他说呢，如果没有遇见你，我本来是可以忍受那些孤独的。 对呀、啊，但是一旦见了你之后，这个心呢、啊、就收不住了。 对，就体验过那种比一个人更快乐的时光，就再也受不了一个人了。 嗯、所以呢，一个人的时候老是去回味那些美好的时光，但是已经失去了。 嗯， 好残酷的一个现实。 对呀、啊。GIA 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失去他之后我感觉不会再爱了。 TCU 敏儿他说呢，注定与我没有交集的人却带走了我全部的思念，就是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文艺。其实刚刚听到有人说感觉不会再爱了，其实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我之前朋友失恋了之后就说再也不会爱上另一个人了。 对啊，因为就是爱一个人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力气啊，还有勇气，但是那个人却走了，就是自己明知道就是说还可以，就是说还要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已经没有力气去爱下一次了。 嗯。 旋转的世界里要搬到第几次才 不能总飘着。他说呢，就是茶饭不思，打不起精神，几天不到瘦了5斤，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似的。 对啊，失恋的话就是最典型的这个症状就是要瘦，就是瘦下来，茶饭不思的。 对。下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嗜睡症》。 嗯，这首歌呢是他这个去年年末发的新专辑的一首新单曲啊，我自己就还挺喜欢听这个歌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听一下。 我觉得嗜睡症每个人都有共鸣啊。 嗯， 春困秋乏， 拖延症。 对， 拖延症。 对，最近正是这个春困的时候。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耗得久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那个不喜欢他的自己让自己很不适应 啊。不喜欢他的自己， 还是习惯了喜欢你的时候的我。好绕啊，这个 是我想了半天什么意思。刘若英的小尾巴，他说呢，纵然满心伤痕，天崩地裂也要表现得很坚强，我不管，老子最酷。 嗯，很多人就是永远不服软。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分手，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太苦了，都太骄傲了，没有一个人去认错，没有一个人去挽回，所以两个人就 不回头的走掉了。 嗯，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更多的讲的是分手后自己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心理状态吧。 嗯， 其实这样挺好，因为毕竟已经他已经走掉了。对呀，你再哭再打滚都没有用啊。 何安旭他说呢，八个字来形容吧，撕心裂肺又无可奈何。真的是。 嗯，叫我小点点呀，他说你是我回忆里很重要的人，你也是现实中我再也不会重归于好的人。 屁屁迎杏子他说呢，想起许志安的那句歌词，寂寞没有你的问候，用谁来平复也不够，你四个最窝心的缺口，每个结束时间会善后，以往那轰烈渐渐会变温柔。 嗯，这个歌词还挺美的，感觉这个意境。 对，应该是粤语的。 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下一首歌来自于任然的《空空如也》。 你走了之后，我的心空空如也。 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 二毛呀，他说呢，那一刻你心里有场海啸，可你静静的，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战争吧。表面上好像没有事儿一样，其实心里早就波涛汹涌了，早就 对 泛滥成灾了。 我知道这句话是那个作家独木舟说过的这么一句话，也是很经典，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小小心安睡大觉，他说呢，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空落落的难过伤心，一切不好的词都可以用来代表当时的心情了，时间久了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即使他还是会心跳慢半拍，好像对任何人也都不会再有心动的感觉，也许时间不对，也许人不对，反正就是没有再遇见了。 嗯，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 请叫我钟神超，他说呢，就像一把火点燃了你的房子，你知道那是你的家，但是却再也回不去了。 往前走吧，你还有更多远方的家。 嗯，对。 搁浅他说呢，昨天刚刚分手5年了，分分合合终于分了，我终于不用每天想着他吃什么，我终于不用想着怎么样哄他开心，终于不用每天都想着他了，我终于是失去他了，再会吧，各自安好，5年 不后悔。 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苏醒。 哇，这么多年在一起突然分开，就像自己的手臂断了一样，就像自己亲人离开一样、 断臂之痛。五年呢、其实真的还蛮久的了。 对呀、肯定有很多共同的回忆，曾经 一块走过的地方，每次再经过的时候都会很难过。 我也没那么难过，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放开手。 下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见坏就收，这个名字好特别、 这个歌挺有意思的、是 不是见好就收，是见坏就收。 倒是也挺符合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就是分手之后、见坏收，然后我们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不要老沉浸在痛苦中啊，是吧？ 对，把一些情绪啊，那个不好的东西都收拾收拾啊，然后重新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 自律，他说呢，只要有家人陪伴，失去就失去吧。真心觉得自己超级幸运，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不管什么困难我都能够乐观面对。 嗯，真好，这就是一个家庭作为后盾给自己的力量。 对， 就像港湾 这个原生家庭，这个家庭好的气氛的重要性哈、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做一个好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也能够营造这样幸福的氛围。 对啊，家就像鸵鸟把头扎进去的那个沙漠一样。逗逼男朋友，他说呢，一定要过得幸福，不然我会心痛的。过得幸福，千万别告诉我，不然我会心疼自己。好矛盾的心理啊。 自相矛盾。 苦恼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 婉慈他说呢，不心痛不难过，那些感觉都会过去的，剩下空洞洞和麻木，还有好长久的遗憾吧。 真是这样。刘三岁他说呢，当看到他分手短信那一刻，电话也拉黑我，真想徒手爬上22楼找他问个究竟，那一刻甚至比得了绝症还要痛心。还有几天就是3月18号了，他和我分手就1年了，心里依然还有他，只是自己也不清楚对他的到底是爱还是恨，也许是恨吧。毕竟许下的新年愿望是想看一眼前女友的车祸现场。我觉得真的是爱一个人到极致了，都因爱生恨了。 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方炯斌的《坏人》。 那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 请叫我太阳三闪。他说呢，人家都说爱一个人只能爱七八分，可是从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知道自己爱了十一分，也许还不止呢。一直以为这辈子就是他了，可是他说走就走了。机场时我打电话，我说一路顺风，他说谢谢。其实我想说再等我一周，我就去你家找你了，可是有缘无分，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爱成路人。 嗯，所以说啊，爱一个人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太爱或者不爱都不好。 嗯 嗯，大家就是说双方一定要在彼此的这个范围内度内，就是掌握好平衡，才可以长久。嗯， 而且 太爱的话真的会伤到自己啊。 对，而且我觉得像他说的，其实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大声告诉他，你想挽留他的时候也不要退缩，不然的话等他真的坐上飞机走了之后，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一直都在心里想着他。 风景不过旧人心 WY 他说呢，看他的微博成了日常生活必备的事情，因为微博没有访客记录。 嗯，好心酸的一件事儿，每天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其实还是放不下了。 嗯，但是我知道好像就是有人可以从特别的渠道掌握到自己微博的访客记录，就是可以就是稍微对对对，可以稍微花点钱可以买得到，但是一般人不会那么做吧，除非真的是在感情中，就是你知道的比如说刚分手啊或者怎么样特别想知道，那样的人可能会去买来看一下。 对，知道这个消息我很害怕呀，很担心我的浏览记录被人挖出来。 你的浏览记录肯定都是那种看各种日本的女星吧。 没有，开个玩笑。 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爱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剩。 2015许愿和我，他说呢，他离开的时候连着自己也一起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有没有，这位朋友还是要积极的往前看啊。就是那个错的爱情啊，有缘无分的爱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往前看，遇到那个真正对的人。 嗯， 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也是最后一条留言了。他说呢，我是一名警察，某天晚上追了很久的女友和我说了结束吧，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但现实问题让他选择放弃。晚上我还有任务，你能想象一个男人穿着警服站在街角哭成泪人的样子吗？ 哦，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真的好触动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落寞的身影在街角。 嗯， 就是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我觉得 不，人家不随便哭，要如果真的是流泪的话、 嗯、 一定是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 嗯、 只是未到伤心处， 真是动情了，动心了。 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 说完这条留言呢，我们今天所有的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完了。今天说了一个很戳心的话题吧，也是勾起了大家很多伤心的回忆，也有难忘的不想忘记的人和事儿。 嗯， 好好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和关注我们的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每周呢我们的话题征集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嗯，期待下期能够听到你的故事，拜拜。 嗯，拜拜。 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三个人从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